强度扬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。孤单对热闹的也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 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《天若有情》，我是海妮。

会永远的痕迹。离别人身上有何来去，我依然在这里追问梦境，我们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很好没关系，你真是没什么 爽是你不平衡，就算不是男人就要命的自尊天后，还是那女人骄傲的刀杆和红唇不放，死圈的种子命中中中打不开的心门拦着走门门门，你要学学那个礼拜里真的心小说，否则这注定要翻一辈子的光棍。 我一个人一路走上的过去，让你哥让我写上了脑子的曲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你留给人身上有何来去，都我一个人在这里吹了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， 你留给你我就想到过去，我一个让我写上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你留给人身上有何来去，都我一个人在这里吹了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我过得很好 说到陈小春呢，很多人认识他是从 TVB 的早期一些古惑仔系列的电影当中，而再到后来呢，被音乐人挖掘他，包装他在香港歌坛有唱过非常多一些很苦的情歌作品，当然也有很多一些国语歌曲，像刚刚的这首《算你狠》就当年非常火爆。接下来是张清芳的《眼睛里的湖水》。 眼睛里的湖水，为你感怀依然成你完整波澜，慢慢开来竟然似有忌惮，眼睛里的湖水，为你绝

生命都已经发生了，玩心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。我青春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别那样哟呀，别那样哟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黑色生命早已就爬上来，玩心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。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别那样游呀，别那样游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 祖先唱了千万次，现在轮到他们的祖先来唱。只愿轮回依旧，花开花谢依然，多少青春继续不悔。地下埋藏的会只有付出的代价，是否我们已经忘记？黄花岗的灵魂，他们地下有知，能否原谅我们？二三生命早已就爬上来，玩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。我青春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游呀，别那样游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 罗大佑的这首歌《青春舞曲》，随后要听到的是今天九点钟的末尾歌曲，容祖儿带来《挥着翅膀的女孩》。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，待会儿接着回来，一会儿再见。 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，遇到爱不懂爱，从过去到现在，直到他也离开，还徘徊，明白没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path,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勇敢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就算风雨覆盖我也不怕重来。像沙鸥来去天宇，只为寻一个奇迹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path, 生命已经打开，我要你总精彩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你曾经对我说做勇敢的女孩。 上的微风，我们向远处出发中，往事如烟，不要回首。 却挣不了泪。

大雨中我心的喜悦，准备和你一生缠绵。你呢你若是季节，我就是春天。你呢你若是黑夜，我情愿失眠。你呢你若是青年，我随着吹飞。大雨中我心的喜悦，准备和你一生缠绵。暂时的拒绝，我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，也看着最爱情的画面。我真心以为，承诺让人醉，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。暂时的拒绝，我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，也看着最爱情的画面。 心邝美云当年在香港歌坛非常火爆，但是之后就有退出娱乐圈，在家里做起了自己的珠宝生意，现在也是身家不菲。接下来要听听看这首陈楚生带来的《西勇客栈》。 夜色暗了，灯火闪了，生活还依然在这陌生的巷子里，背包的人像是一道风景，在这边境再次开启深埋的记忆，海风捎来彼岸的你无声的叹息。时间被寂寞拉得好长好长啊，像伫立在路灯下的影子，没有尽头。这星空多美啊，银河刻画一个容颜，我在戏中笑着你。总是让人相信等待，没有意外，结局多凄美啊！真实的谎言让人着迷，我在戏中客栈里，失败的

否伸手就能抓紧，爱你是用倾盆大雨泪雨缠绵冰若小溪，我想离开心不由己，仍会期待偶然放晴，南方那时候拥有的回忆，你陪我走过的雨季，南方你曾爱我，保护着我最初的勇气，我在这里你在哪里？幸福早已不在附近，遥远的想你将忘记，谁心里？南方的世界。